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跳台滑雪运动员常新月，请他给我们介绍跳台滑雪这项运动的起源。 大家好，我是跳台滑雪国家队的常新月。 跳台滑雪的形成起源于挪威古代一种处罚犯人的刑法，将犯人的双脚各绑上一块滑雪的木板，在有雪的高山上往下推，让人以极快的速度冲下断崖，抛向空中，让人体在空中自由落体摔下，给予惩罚。听上去会感觉很残忍，但随着人们对它的大胆研究和尝试，把这种酷刑逐渐地变成了跳雪的运动。1924年，第一届冬奥会即被列入比赛项目。中国的跳台滑雪起源于80年代初。2006年，中国男子跳台滑雪运动员首次代表中国队站在了都灵冬奥会的赛场。同年，抓起了女子跳台滑雪，出现了第一名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，组建了第一支女子跳台滑雪队。跳台滑雪是一项刺激又享受的运动，在冬季项目中也是高危险运动项目之一。在出发端从零起速，单纯靠人体自身重量从跳台的助滑道向下滑行，速度可高达110公里每小时。现代世界跳台滑雪技术要求跳跃者身体前倾，两手手臂紧贴在身体两侧，带来身体的稳定性，也使身体和雪板合成一个平行面，以便能更好地运用飞行中的空气升力，减少空气阻力，让身体感受飞行的过程和停留感，在着陆时很自然地能与地面坡度衔接，安全平稳落地，会有更好的加分效果，实现了一个人一副雪板就可以在空中飞行，也具有很高的观赏体验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三个时间段，利用2-3分钟的时间，简单明了地为您介绍冬奥知识。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